据南州县的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南州县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紧急实际对策会议20号发表实际宣言，表示抗议当局歪曲历史。另据南州县的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共同民主党前任代表文才仁23号发表一篇文章，表示谴责新国家党发起颜色论攻势。